核电站和周边地区上个星期遭到炮击，俄乌双方互相指责。俄罗斯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核电站的情况。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密谋暗杀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联邦调查局已经发布通缉令。司法部说，来自德克兰的45岁男子普尔萨菲曾经出价30万美元买空杀害博尔顿，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报复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前年一月被美国无人机击毙。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伊朗的态度一直强硬。他发表声明说，感谢司法部采取行动，又说伊朗的统治者是骗子、恐怖分子和是美国的敌人。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的指控是毫无根据，警告华盛顿不要以此为借口对伊朗国民采取任何行动。皇家马德里2比0击败法兰克福，第五次夺得欧洲超级杯。赛事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应届欧霸杯盟主法兰克福在早段表现较好，但是应届欧联冠军皇马站稳阵脚之后取得较多控制权，更在37分钟凭着艾拿巴的入球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换边之后，皇马的优势更加明显，宾斯马在65分钟扩大比数，协助皇马净胜两球捧杯。财经方面，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 7.847， 英镑 9.587， 瑞士法郎 8.331， 澳元 5.562， 加元 6.143， 新西兰元 5.033， 欧元 8.085。 每百日元对港元 5.91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2.12 美元，卖出 1792.7 美元。天气方面，与热带气旋木兰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木兰集结在河内至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入越南北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约8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啦。咁收到运输署嘅通知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有九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啊。咁所以而家开始咧就挤塞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有九车连环相撞嘅交通意外。咁喺近住青龙头嗰一段嘅，咁啊而家封咗快线啦。咁而家去屯门方向咧，快线都需要封闭，咁所以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咁特别系出九龙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咁入屯门咧就近住青龙头嗰段咧有少少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由于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屯门都要封咗快线啦，近住青龙头嗰段。咁呢一段咧入屯门就系比较挤塞啫，咁但系最主要影响出九龙啦。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咁改行青山公路，因为暂时啊青山公路出九龙咧都仲系正常，咁或者系改行其他道路啦，就唔好再上屯门公路出九龙啊，因为有多车相撞意外。咁另外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云村，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翻平石啦，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就系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彩云村，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现在都是正常，九龙入口呢就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着对行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刚才讲了，再提一提大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另外后少少近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大家就最好少啲食零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大家好，我是精靈一點的方健兒。我自己都很喜歡聽廣東廣西的，因為所有的主持就好像人肉百科全書一樣，由孔子、莊子、老子去到今時今日的娛樂、文化、體育都可以講到，好像令我穿越古今一樣。 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廣東廣西，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們一起聽。 所谓红裤子出身啦，我又系读工科，咁咧又喺地盘嗰度浸出嚟。有阵时啲 business decision 咧，就系都唔知道系啱定错。 佢系电梯大王之子，杰出商界领袖胡晓明博士。 我要读翻少少 management 先，你知道咗佢嘅原理。这个理论呢就已经是有前人去论证过的了。之后呢你 make decision 呢就是放胆很多。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11日，新增4593宗确诊，再多4名患者离世。 外佣来港将可按3+4模式检疫，接受医学监察期间可在雇主家中工作。 田北俊、周梁淑仪及刘健仪退出自由党。 七国集团外长呼吁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全部控制权交还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而家嚟到8:12啦，咁由听日开始咧，啲海外或者台湾抵港嘅人士咧，就可以获得3+4嘅检疫安排，即系3日嘅酒店检疫啦。縮短咗嘅，咁佢會去以及係4日嘅家居醫學監察啦，咁一啲嘅外佣咧，即係話佢哋都可以係嚟到香港之後咧，喺檢疫酒店嗰度住3日，咁之後就會去到僱主嘅屋企嗰度嘅做嘢噶啦。不過咧，近日見到一啲嘅報道都反映到一啲僱主咧就話啊，即係可以揀嘅話咧，都會可能安排一啲嘅外佣咧係入住一啲嘅非檢疫酒店啊，喺嗰4日嘅家居醫學監察嗰度。而勞工處咧尋日嘅公布咧，亦都係容許僱主可以安排咧啲外佣喺家居醫學監察期間咧，係去到一啲嘅持牌酒店啦，或者賓館啦，係做呢個醫學監察嘅。咁亦都話係唔需要申請嘅。詳情咧，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陳東峰。先講下而家由酒店檢疫期由7日去到3日，咁另外再加4日嘅家居醫學監察先啦。咁外佣呢幾日都陸陸續續離開個檢疫酒店噶啦嘛，成個情況係點嘅？有冇話即係檢疫酒店都仍然容許啊，可以啲外佣住夠7日咁樣嘅？ 係唔得嘅，因為咧嗰、那個檢疫酒店咧。已是接受咧有檢疫令嘅外佣，咁咧而家政府就宣布係3日啦，所以咧即係話過咗3日之後咧，佢哋個檢疫令咧就自動失效嘅。換言之咧，即係話所有喺隔離酒店住咗3晚而檢測有正常嘅人咧，就必須離開呢個隔離酒店。即使僱主已經俾咗其他4人，都係要離開嘅。咁呢個第一個，咁就因为呢个宣布呢 即话当然啦，呢个宣布其实就好多人都预期，但系就冇谂过，即话尤其是雇主有冇谂过，即话咁早实行啦。咁所以咧，对于一部分嘅雇主咧，就有少少措手不及或者仓促啦。咁嗰个主要理由喺边度咧？因为咧提早离开咧，咁就翻去雇主屋企。咁但系咧呢个如果系屋企人翻去屋企咧，就雇主多数都梗系欢迎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外佣咧，就佢哋嗰個心態就唔同啦，所以呢個咧要由感性同理性嚟到認識。如果感性嚟講咧，佢就始終覺得家人同呢個外佣咧係有唔同嘅身份啦。咁所以咧，對於佢哋嗰個會唔會傳染其他疾病咧，係嗰個擔心係唔同嘅。但如果你係理性嚟講咧，當然啦，冇任何實質數據證明外佣嗰個傳染或者帶菌嘅機率咧係比屋企人咧係更加高嘅。咁就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話所謂重處咧就話佢哋而家咧即係話有啲僱主基於嗰個家居環境，即係譬如冇獨立房間啊，冇獨立嘅洗手間啊，俾呢個工人使用，所以咧有啲擔心。咁既然有啲擔心，要擺喺出邊，擺喺呢個普通酒店啦或者賓館，咁但係擺喺嗰啲地方咧，就第一要臨急去訂呢啲酒店嘅房間啦。咁訂咧就大多數都冇問題嘅，價錢亦都唔係太貴。但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呢啲普通酒店咧就唔會包三餐嘅。即換言之，僱主訂咗酒店之後咧，仲要籌備第二樣嘢，就係一日三餐如何解決。咁就變咗五花八門啦。有啲僱主就可能要真係一日三餐拎啲嘢上去俾個工人去食啦。亦都有啲係安排啲樓下嘅茶餐廳啊。外賣啦，諸如此類，咁啊都係即係多咗一重功夫要去搞啦嚇。 但理論上啲外佣即係持皇碼啦，喺嗰四日嘅家居監察期間，就算係由而家安排到話住一啲非檢疫嘅酒店，佢哋可唔可以去食肆買外賣嘅咧？即係佢唔係話入去坐喺度食咁買外賣又得唔得嘅咧？自己 照我哋理解，皇碼嘅人咧係可以落街去買嘢嘅，即係話佢去超市又好去。餐廳買啲嘢咧都 OK， 咁但系咧個問題就係話初底呢啲外佣咧，大部分都係初次嚟香港啦。你叫佢自己走落去邊間茶餐廳咧？第一咧，識唔識叫嗰啲食物咧？有問題。第二咧，佢走去邊度叫咧又有問題。隨時即係話用香港人即係話去到求其叫錯曬或者俾人揾笨咧，亦都有發生嘅嚇。 Okay. 頭先提到一個情況，啲僱主就算即係由七日變咗三加四都好，要安排外佣可能去一啲非檢嘅酒店啦。其實有幾多係你哋譬如都收到一啲嘅求助，唔知點樣去處理啊？同埋其實而家就話可以去一啲嘅非檢疫酒店或者賓館嗰度安排啲外佣住嗰四日啦，包唔包括一啲嘅外佣宿舍？ 外佣宿舍就絕對唔得嘅。咁主要第一就係嗰個宿舍咧係冇呢個條件進行呢個隔離，即係要獨立嘅房間啊、洗手間呢個多數都冇嘅。第二個咧就係話萬一佢喺宿舍咧，宿舍就唔係得一個人住啦，即係有啲本身住開嘅，咁佢入咗去咧，如果住喺宿舍嘅人亦都有機會染疫啦。而家香港一日都四五千啦，有機會染疫啦，或者係調翻轉，如果呢、這個啱啱接受呢、這個隔離月嘅有病菌爆發，咁就一係就可以傳俾人，一係人嚟傳俾佢，咁就完全失去咗呢、這個醫學觀察嗰個目標啦，所以係可以。呢種安排嘅， 但你自己贊唔贊成？因為理論上，如果個外佣係有皇碼，可以翻到去個僱主屋企嗰度，可以做嘢咁。咁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帶病毒嘅時候，其實佢對個僱主都一樣係有風險噶嘛。咁而家佢越可以容許俾去個僱主嘅屋企，係咪真係都覺得有一定嘅安全性咧？咁點解外佣宿舍又唔得咧？或者你哋嘅諗法係點嘅呢個？ 嗱，即係話咧。佢喺僱主屋企咧，呢個法例規定佢一定要喺僱主屋企做嘢啦。咁就喺宿舍咧，宿舍嗱，如果譬如照你睇翻個勞工處就係話只可以去持牌嘅酒店賓館啦。咁就宿舍唔屬於呢種持牌嘅一個處所啦。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工人個宿舍嘅一般嘅居住環境都真係比較擠迫嘅，幾個十幾個瞓上下架呢啲司空見慣嘅。咁就真係。是一个适合的地方，咁就系啦，即系话去 咁除咗話頭先你話即係喺嗰四日安排另一間酒店啦，有一啲嘅膳食嘅問題要處理啦，有冇話嗰幾日嘅期間，因為都要做一啲核酸檢測噶嘛，係咪都要僱主去照顧啲外佣啊，都要陪佢哋去咁樣啊？ 係啦，嗱，即係話做核酸檢測咧，酒店就梗係。除非你另借加錢啦，如果唔係酒店職員啊，理論上唔會同你安排人帶佢去做呢個核酸檢測嘅。咁而且呢啲外佣咧，亦都係多數第一次嚟，落咗樓下點行都唔知啦，叫佢自己搭車更加冇可能啦。咁所以咧係僱主係要真係要安排。咁當我相信好多僱主可能會委託僱傭中介嘅職員去代為安排，呢個咧可能會。俾少少服務費啦，因為安排呢啲咧都係費事不事嘅。咁反而我想講一講咧，就話呢、這個去到呢、這個酒店去即係普通酒店進行呢、這個醫學觀察咧，咁會引申幾方面嘅考慮嘅。第一個咧就話勞工處就只係話唔需要重新申報，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就唔係一個非常之妥當嘅安排。我覺得咧就勞工處。或者入境處咧就應該聯合製作一張小嘅表格或者係一個通知書，工人一旦離開酒店咧，就有呢張通知書交俾僱主嘅，咁就話俾佢知你需要申報，即係話咧呢個工人去到邊一間某個地方去進行醫學觀察啦。因為咧 即係離開原本間檢疫酒店，你講緊 離 開就去到另一間嘅非檢疫酒店或賓館 嗰度。去邊個地方要指明地方？因為咧，如果譬如你冇申報，求其去咗有個某個地方，萬一出現意外嘅時候咧，究竟保險公司受唔受理咧？因為保險公司嘅原則就係佢係喺僱主屋企做嘢噶嘛。咁你突然之間失驚無神喺又喺 A 又喺 B 又喺 C 都唔知你係究竟喺邊度？佢會唔會認可呢個地方咧？ 但其實我想問一點先，呢、這個係計唔計叫做即係已經叫咗翻工嘅啦？因為佢係咪出糧嘅咧？嗰段時間 個法例啊，即係話個法例嗰個合約生效咧，就係由佢抵港嗰一日開始嘅。 OK， 好。 咁所以咧頭嗰三日隔離都係屬於係喺有效嘅僱傭合約之內。不過嗰三日係因為有政府呢個隔離令呢、這、一個呢一、 okay. 個動作，所以保險公司一定要接受啦。咁之後咧就。那個是非自愿的隔離嘛。 講埋另外幾點先，你話有個考慮 係咪？第二點咧就係嗰個出糧嘅問題啦。你頭先啱提到，即係話咧，政府就係話咧過咗三日隔離咧，佢係可以翻工噶嘛。咁係因為僱主自己基於某種嘅感性嘅形式或者係某啲自己嘅擔心，就將佢安排去第二度。咁所以咧唔係工人唔做嘢，所以呢幾日咧係應該有糧出嘅。咁呢個一定僱主同工人要溝通清楚，要咪？將來有機會引起一些爭執的。 OK， 好啊，唔該曬陳東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東峰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會唔會有啲僱主都有頭先陳東峰提到嘅類似一啲嘅擔心或考慮咧？1872311，有個特別交通消息係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青龍頭嘅快線有多車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掃管笏。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另外呢幾日都有講到有關於紅黃碼啦，啲抵港人士如果你係冇感染嘅話，有一個嘅黃碼，有一啲嘅去部分一啲處所一啲限制嘅咁。包括咧，而家就話係唔可以去到一啲嘅會展啊、亞博館啊呢一啲嘅展覽場所，見到有商界或者展覽業界都關注到嘅咁。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凱怡，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黎凱怡，可唔可以讲下点睇而家话即系海外或者台湾抵港人士可以有3+4呢个嘅措施，对于展览业界嚟讲系咪都有帮助咧？ 嗱，暂时嚟讲，就冇一个比较积极嘅帮助嘅，因为始终如果喺依家呢一个3+4嘅框架里边咧，其实皇马人士系未可以进入到呢个展览嘅会场嘅，咁因为。這個會展中心呢依家暫時都仲係喺呢個疫苗通行證底下，即係呢個 599F 入面所規限嘅一個處所。咁所以呢一個對其實會議展覽業嚟講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不便啦。咁亦都令到好多本來都可能想嚟香港去參加展覽會或者參觀展覽會嘅一啲海外嘅買家會卻步啦。 有冇向政府反映過呢個問題呢？ 我哋其實一路都有同政府反映呢一個問題嘅，咁當然都希望就係可以，當然 三加四呢個框架咧，對比起之前嘅一個強檢嘅做法咧，都已經係邁進咗一步噶啦。咁呢個業界其實都係歡迎嘅，咁都希望喺現時呢一個框架上面係可以行多一步。就是可以让这些皇马人士啦，咁可以有条件去参加展览会。因为其实在过去的两年几里面呢，业界其实是做了很多东西的，尤其是两个大型的会展中心啦，咁同埋我哋业界所有的主办会议同埋展览的单位啦、一些服务商啦，咁其实包括了在会展中心里面的一些硬件通風系統都已經有一個優化，咁並且其實喺搞展覽會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防疫措施係已經即係基本上係成為咗我哋呢一個行業嘅一個固有嘅做法噶啦，即係譬如話社交距離嘅限制啦，包括所有人全程都係需要戴口罩啦。场馆里面是严禁飲食啦。 Okay. 譬如话现场的一些就算坐低可能有一些研讨会来讲呢，其实每一个座位和座位之间呢，我们都是有一个规限的社交距离的。 嗯 所以其实是过去那两年半呢，其实业界已经是很主动这样是做了很多的措施，亦都将它成为我们其实搞展览的时候的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一个限制措施咁啦，咁我哋其实业界都系希望系将嗰个传播嘅风险喺活动里边嘅传播风险系减到最低，系甚至乎系零嘅。 嗱、黎可以，我想问清楚，因为你头先都话希望皇马人士可以参加展览，所谓参加展览系你意思系一啲客嚟嘅可以入到去会场啊，定一啲参展商都可以入去咧？因为而家譬如话翻工咁，你系皇马人士都可以翻工噶嘛？理论上参展商算唔算系一个？即係可以用一個翻工嘅即係途徑啦，或者嘅説法啦，係可以作為就算係持皇馬嘅人士都可以入到展覽場地嘅啦。 嗱，暫時嚟講，就如果佢哋界定為工作人員係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要喺一個展覽會裏邊，我哋有參展商，咁我哋一定係要有觀眾嘅。咁而香港其實係最重要、最重要嘅展覽活動咧，係一啲國際嘅商貿展覽會。咁我諗大家都知道㗎啦，咁喺過去兩年半裏面呢，其實喺香港能夠舉辦嘅國際性嘅商務展覽會係絕無僅有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最大嘅希望就係可以逐步開放，可以能夠係吸引到呢啲國際嘅旅客啦，國際嘅買家可以重臨返嚟香港。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可以話係一个在框架上面的一个adjustment 啦，咁呢个都真系好需要嘅。 明白。我见到明报嘅报道啊，佢引述到医务卫生局嘅回复啦，佢就话知悉某一啲嘅展览活动咧，只系涉及到商务活动，而唔会对公众公开。政府会考虑病毒传播风险、经济需要等因素咧，研究系咪有空间进一步咧便利呢一啲活动，适时以及系适当咁样调整防疫抗疫措施。你点睇呢个讲法？系咪即系话如果有一啲未必系对公众公开的一些展览，好像刚才提到一些商务活动啊等等，其实是可以给皇马人士去进入呢？你怎样解读他这番说法呢？ 我的解读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希望在一个 我即叫做能够可控的环境里面，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很同意政府的那个做法，就是我们经济和我们那个防疫，我哋都系要有一个好好嘅平衡嘅。咁喺商贸活动上面咧，其实我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咁其实有好多嘅限制，我哋已经做咗出嚟噶啦。 所以佢而家咪话咯，即系如果只系涉及商贸活动，而唔系对公开开放嘅考虑到种种因素咧，研究系咪进一步会便利啊嘛？你自己点睇呢一个说法咧？就话系咪即系话可能要俾一啲皇马嘅人士都可以照参与，无论系参展商或者客，只要个展览嘅性质唔系对公众开放嘅咁。 我自己的解读呢，我觉得这个消息是非常正面的。是的。同埋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其实政府都是很希望香港可以尽快去开展这些商贸的活动。 但佢用嗰一個展覽嘅性質去界定，你係點睇咧？即係譬如而家講緊，譬如啲美食博覽或者電腦展嗰啲，一般市民都係入去噶嘛，就應該就叫做對公眾開放啦咁。咁但係對公眾開放就就未必係屬於叫做只涉及商務活動喎，會唔會就因為咁樣而皇馬人士就喺呢一啲叫做大型啲或者俾市民都可以參與到嘅展覽嗰度咧，就未入得去嘅咁？咁樣界定又得唔得咧？或者同唔同意咧？ 首先咧，我哋都需要清楚咧，其實喺展覽裏面咧都有分唔同類型嘅展覽會嘅，咁包括咗我頭先所講嘅啲國際商務展覽會啦，咁亦都係有一啲本地嘅一啲譬如展銷作為目的嘅一啲展覽會啦，咁、okay. 好似頭先你所講嘅，譬如可能美食節啊嗰啲，咁其實都係一啲展銷嘅活動嚟嘅。嗱、 嗯， 如果展銷嘅活動嚟講咧，其實絕大部分我諗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大部分咧，其實係本地嘅觀眾。 嗯， 咁其實本地嘅觀眾，其實我諗大家都行咗呢個疫苗通行證都好耐， 十零秒到啫，仲 仲都已經會有個藍碼可以入到場，咁、但係商貿活動呢，依家就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規限，因為其實入嚟嘅時候你係唔會即時攞到個藍碼啦，咁、 okay, 始終你最快都係第四日你先至會攞到個黃碼。 明白，好，同我黎凱怡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星期五起调整海外抵港人士的登机、检疫和检测安排。劳工处提醒外佣和雇主，来港外佣届时将以三加四的模式检疫，酒店检疫三日之后，居家医学监察四日。劳工处话，外佣接受医学监察期间，可以在雇主家中工作。若果当日快测阴性，就可以外出，包括乘搭交通工具、进入超级市场和街市等，但会受到疫苗通行证的黄码限制，不得进入涉及不戴口罩和群组活动的高风险场所等。劳工处又提醒，外佣完成医学监察三日之后，外佣完成医学监察之后三日，需要继续自行观察身体状况，每日做快测至到第十日，并在第九日接受最后一次核酸检测。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进入史上最好时期，互信和互动程度都是最高，战略意义亦都是最大。张汉辉接受俄罗斯塔斯社专访时提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鼓吹双重标准，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企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别国，公然奉行霸权主义，维护自身的小圈子利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张汉辉认为，美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和主要煽动者，华府在对俄实施前所未有制裁的同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最终目的是要透过长期战争和制裁大棒来消耗和摧毁俄罗斯。干旱天气持续影响德国，官员表示，莱茵河水位将会在未来几日降至极低水平，预期航运服务将会受阻，令到煤炭和汽油等货物运输变得困难，影响发电和工业生产。当局估计，莱茵河考布震段的水位将会在当地星期五降至40厘米以下，周末期间或者会进一步下跌，只有较少的船只才能够航行。运输部正是采取行动，将部分货物改以铁路运输。报道说，在西欧国家之中，内陆水路货物运输对德国尤其重要，当地工业本来已经受到天然气供应减少和能源价格上升困扰，水位下降将会进一步打击生产以至经济增长。埃及南部一辆小巴和一辆货车在当地星期三晚相撞，造成12人死亡。事发在阿斯旺省通往开罗的公路上，救护车管理中心负责人说，小巴当时高速行驶，包括司机在内的小巴上所有人死亡。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32.88，瑞士法郎0.943，加元1.278，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3，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97美元，卖出1790.5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咧就有多车相撞嘅意外嘅。咁而家啲车咧已经埋晒去路肩啊，咁快线就重开，冇阻行车线嘅。咁所以而家开始咧就系车龙会逐渐消散，龙尾咧就排到去扫管笏对出。咁头先去屯门方向都需要封咗快线，咁而家去屯门方向快线咧都系解封。咁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咁只系近住深井一段咧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啦，咁头先肇事嘅车辆咧，而家就埋晒路肩，咁所以咧就冇阻行车线嘅，快线就重开，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嘅，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去屯门方向嘅快线咧都系解封，入屯门咧就只系近住深井嗰段咧就行车缓慢啫，咁稍后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噶。另外啦，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海防博物馆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香港海防博物馆。较早前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4分钟，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啊。近住平石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同你倾倾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嘅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或中国嘅直局，我其实唔好中意呢个讲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昼5点，香港优势。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方天兴成为了飞行救助队机长，切身体会到救援人员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勇于付出生命，义无反顾，深刻感悟到个人和团体的价值和意义，看到用生命捍卫荣誉的勇气和担当。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2022年8月11日，新增4593宗确诊，再多4名患者离世。 外佣来港将可按3+4模式检疫，接受医学监察期间，可在雇主家中工作。 田北俊、周梁淑仪及刘健仪退出自由党。 七国集团外长呼吁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全部控制权交还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的疫情除了讲到确诊数字之外，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一些感染了的小朋友之后出现的一些症状。有一些染疫的小朋友是因为怀疑脑炎或者思考症等等，甚至要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的。早前就有一个22个月大的BB 女是离世咁样嘅咁。早前系政府专家顾问团同埋卫生署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都系开过会啦，一致通过建议6个月大以上嘅小朋友咧系可以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噶啦。6个月大至到3岁嘅小朋友，上个礼拜4开始已经可以打科兴，到而家成个礼拜啦，喺打疫苗方面嗰个情况又点样咧？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杨学培恩，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打咗一个礼拜啦，6个月大以上嘅一啲小朋友嗰、那个打针嗰个情况系点啊？ 系啦，嗱，我哋咧啱啱打咗一个星期，打咗7日嘅，今日开始先系第8日。咁而家一共咧大概系有2200个小朋友，6个月大至3岁嘅小朋友咧系打咗疫苗嘅。 预约个情况咧，头先系打咗啊嘛，预约嗰个情况又点啊？ 預約咧，我哋計埋打咗嘅小朋友咧，但都係有2000多个預約咗。不過咧，我哋要留意，因為打疫苗嘅渠道咧，除咗我哋需要預約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之外咧，另外喺私家醫生嘅診所咧都可以打嘅。咁另外亦都有啲學校啊嗰啲咧，就係舉行一啲即係到校嘅一啲活動嚟打啦。咁我哋睇翻個數字咧，大概咧係有45%咁上下咧，就喺私家醫生嗰度打嘅。咁呢啲我哋喺預約嗰度係睇唔到嘅。 嗯，明白。而家嗰個數字嚟講，就話2200个左右啦，即係一個禮拜半歲至到3歲嘅小朋友打咗首劑科興咁。我見有報道就計翻條數，即係佔個嘅人口組別嚟講咧，大概係2%多少少。成個速度嚟講，你自己覺得點啊？算唔算快或者慢咁啊？ 我當然係希望越快越好啦。咁但係我都留意到嘅，第一咧就係、是學校咧就係、是。已經差唔多放暑假啦，有啲幼稚園啊咁樣，咁甚至有啲可能開始放咗啦，8月尾先至會再復課啦，下個學年開始，咁所以喺學校嗰方面咧，其實都係我哋一個主要嘅宣傳啦，同埋安排呢啲接種疫苗嘅渠道嚟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嘅工作咧係要喺學校復課之後咧。就先至重新開始，咁呢個我哋已經密鑼緊鼓咁籌備緊㗎啦，我哋同埋教育局嘅同事，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就會睇到喺復課之後咧，可能會係會多一啲嘅呢一種活動，咁吸引多啲嘅父母同埋佢哋嘅小朋友打啦。咁另外咧，我哋都睇到咧，就而家嘅因為而家只係得科興呢隻疫苗啦，咁所以我哋有有5个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而家係打緊科興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都希望咧進一步加強。俾多啲渠道打，方便啲市民啊，咁樣樣我哋所以喺嚟緊嘅下個星期一開始咧，即係8月15日開始咧，衛生署轄下嘅母嬰健康院咧，就係會係為6个月至到3岁嘅細路仔咧，係如果係接受佢哋嘅常規服務嘅時候咧，譬如去打其他疫苗啊，或者做啲聽力啊、視力啊嗰啲測試嘅時候咧，就係可以為佢哋咧係打埋呢個疫苗嘅。咁呢個咧會方便咗家長，咁我相信咧係會多啲家長同佢哋啲小朋友去打針嘅。另外咧，我哋有2个而家係接種緊其他疫苗嘅。接種站咧都會係接受埋小朋友6个月至到3岁嘅小朋友咧係打科興嘅疫苗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而家港鐵青衣站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咁呢一個咧而家係本來係淨係提供緊伏必泰嘅疫苗嘅。咁喺聽日開始咧就係、是、可以接受埋咁細嘅小朋友嘅 預約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兒童醫院，兒童醫院咧亦都係一向咧係為小朋友咧係打緊復必泰嘅疫苗嘅。咁亦都係啦，由聽日開始咧就接受埋小朋友咧係接種科興疫苗嘅預約嘅。咁呢啲多咗渠道咧，我好希望咧係多啲家長咧會係方便一啲啦，咁就可以帶多啲小朋友去接受疫苗嘅注射啦。 嗯，多咗渠道。仲有講頭先提到話母嬰健康院衞生署轄下嘅，咁其實應該係今個月中開始可以頭先提到話啲常規嘅幼童接種嘅服務都可以同時接種埋打科興咧。咁但係幾時開始可以預約啊？ 因為小朋友他們去母嬰健康院接受常規服務呢是有一個即定期的，他們所以不用這個不需要預約的，他們父母準備何時帶他們去接受平時的常規服務呢就可以去打埋這個疫苗的了， 即到時我打針的時候現場講埋就可以了，不需要事前我都要打科興。 Okay. 是啦，冇错啦，咁呢个最方便啦。 嗯，另外头先提到话，譬如青衣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同埋儿童医院嗰个嘅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原本而家就净系有伏必泰嘅疫苗嘅，嚟紧就可以打埋科兴，系咪咁样？有冇话一啲嘅安排上面有啲咩嘢要特别注意？因为一个中心入边打两剂疫苗。 哦，有噶，我哋咧会将两剂疫苗接种嘅地方咧係分開嘅，係分開兩個唔同嘅區域嘅，咁會有好清晰嘅指示牌啦。咁亦都打疫苗之前咧，工作人員都會同個父母係講翻清楚，即係問翻清楚佢知唔知接受邊隻疫苗注射啊咁樣樣，咁會做個核實嘅工作嘅。咁所以咧嗰、那個混亂嘅情況我哋唔會發生嘅，我哋知道唔會發生嘅。咁我哋亦都好相信咧呢兩個，因為都係尤其是兒童醫院啦，係個環境係比較受小朋友歡迎啦。咁我哋相信咧對父母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安排嚟嘅。 嗯，之前咪六個月至到三歲打科興有啲特別嘅接種間啊，又特別有啲即係醫生都會喺度駐場啊，或者成個接種間嘅即係設備上面咯，或者個裝置都可能會比較小朋友一啲咁。喺而家呢一個兒童醫院嗰度。多咗由淨係打伏必泰去到打埋科興，呢啲接種間啊或者安排上面又有冇唔同咧？除咗話流程上面特別分開翻兩邊之外， 兒童醫院本身咧已經做得很好㗎啦，佢哋成個環境咧就算之前淨係得伏必泰咧，都係令到小朋友咧好可以放鬆，同埋咧好可以有啲好得意嘅公仔啊嗰啲分散佢哋嘅注意力，等佢哋唔好咁緊張嘅。咁所以呢個咧會一路繼續嘅。 其中大家另一樣關心啦，即係小朋友打針方面，除咗話科興就係、是、啊幾時可以其實都打埋伏必泰方面咧，因為專家其實建議話六個月至到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其實都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嘅。咁但係而家個棘住嘅位就係、是、似乎係嗰、那個特定嗰個兒童配方嗰度嘛，即係小朋友幼兒嗰個配方嗰度嘛。而家係向藥廠係咪仲係即係傾緊去買嘅？成個進度係點樣嘅？ 係啊，我哋仲係傾緊嘅。咁而家暫時我冇個新嘅資料提供啦，咁我哋啲同事都好努力咁去傾緊嘅。 即係你自己預計呢個會唔會都係可以叫做即係突破一啲呢一個年齡層啦，六個月大至到三歲或者至到五歲嘅小朋友打針嗰個嘅比率咧，即係多咗一個選擇，會唔會預計都會更加多家長係願意去打咧？呢一個點睇呢個又？ 我都知道有啲家長都希望有得選擇嘅，咁不過其實而家呢一個科興嘅疫苗咧，本身亦都係一個好安全嘅疫苗嚟嘅，專家都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個説法㗎啦，咁係非常之安全嘅。咁我希望家長咧，如果佢係即係想早啲提供嗰個安全保護俾個小朋友咧，就唔好遲疑啦，就而家呢只疫苗咧都可以都去接種啦。咁其實我都希望家長咧真係諗一諗嘅，因為我哋見到。有即使是几宗啦，儿童的重症啦都好啦，其实都好令人心痛的，因为呢啲儿童咧，呢啲细路仔咧，其实本身咧都唔系话有啲咩好特定嘅病患啊咁样样，之前都系好健康嘅小朋友嚟嘅，咁但系就系、是、因为感染咗新冠，咁跟住咧就系、是、有比较严重嘅并发症啊、脑炎啊等等，甚至有死亡嘅个案，呢、這个实在系即系令人非常之难过，咁所以我都希望父母真系唔好迟疑咯。 我想问其实现在在这些幼童的接种率方面有没有一个目标，几时希望达到去到百分之几？因为我见到刘宇龙教授联合科学委员会之一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他提到就说现在即百分之二左右，即是每个礼拜在这个年龄层的接种率，以四个星期可能去到之后就百分之八，去到年底有望去到四成，他就说呢是仍然低过原先期望的六成，是不是有一个的目标在这里的？政府方面的睇法系点呢？ 我哋嘅目标咧，一向都系应打尽打嘅，就我希望多过五成六成添，咁所以我哋都会尽全力去同家长去解释翻个打疫苗嘅好处啦，尽量去提供便利俾家长啦。咁我哋唔会有一个几时去到几多个百分比嗰个目标喺度咧，就系、是、做到咧就 OK 啦，做到就可以啦。咁我哋希望系尽量多嘅。 嗯，学校外展方面刚才提了一点点，有没有说现在收到多少学校是申请是想有外展服务帮学生来打针的？ 现在因为学校很多都已经是开始放暑假，所以呢这一方面呢就工作呢未是很全速地做，要等学校放完暑假先。但是就即使是我们短短一个星期内呢都已经是有两间学校呢是进行了，即是有咁細嘅幼童嘅學校喎，係進行咗外展嘅服務。咁嚟緊好多幼稚園大家都知道啦，都唔使等九月嘅，其實八月尾就會開翻學。咁我哋去呼籲學校去做呢啲外展服務嘅，同埋同佢哋做安排嘅工作咧，就會全速進行噶啦。 嗯，成日講一路一幼啦，除咗關心小朋友之外，老人家打針方面，其實政府喺三四月嗰陣已經有一個疫苗到户接種服務咧，係幫啲長者打科興疫苗嘅咁。近日有冇話睇到成個趨勢係點樣？ 我哋到而家咧，就一共已經打咗三萬四千個長者噶啦。咁第一由第一針、第二針，而家去到第三針，甚至第四針都有嘅。咁每日咧都仍然係有幾十個新嘅長者咧，就係登記利用呢一個服務嘅。亦都我哋睇翻數字咧，即使係去到我哋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或者去私家醫生嗰度打咧，每日咧都仲係有大概六七十個啊，甚至一百個長者，講緊係八十歲以上嘅喎，我都唔係講六十歲以上嗰啲喎。咁所以咧呢、這個數目咧都仍然俾到我哋希望咧，就係、是、其實長者我哋只要多做多啲解說咧。其實即使是80歲以上的長者呢都仍然是會走出來打的，在這一方面呢我們會繼續做功夫啦。我們的到戶那個去他家上門跟他們打這個服務呢仍然是會繼續的。 嗯 ，OK， 好，唔该晒局长。啱啱倾过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有关于长者同埋头先提到一啲幼童打针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讲起长者，除咗话打针之外，近日都譬如见到早前公布一个嘅新冠患者离世嘅个案咧，涉及到一个90岁嘅男患者，咁就系讲佢系快测阳性啦，亦都已经系呈报咗啦。咁不过及后咧就系俾佢屋企人发现佢喺屋企咧系不省人事，咁然后就系、是、离世嘅咁。成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而家尤其是一啲独居嘅长者，未必同屋企人一齐住嘅，佢哋感染咗之后嘅呢一啲长者，成个支援嘅问题、支援嘅情况系点咧？咁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连伟桥。头先提到呢一位90岁嘅伯伯啦，咁佢就系感染咗、报咗嘅，咁及后就系被发现系喺屋企昏迷，即系冇咗知觉咁啊离世咁。有冇话了解到而家啲政府嘅支援呢一啲染疫嘅长者社区嗰个情况？你觉得足唔足够咧？ 我哋就担心一啲，即系头先都讲过，可能系独居嘅长者，或者系两个老人家住嘅双老嘅长者咯。咁即係如果佢哋係比較本身已經係比較疏離嘅，可能個社會支援比較少嘅話，如果再加上染疫嘅話，更加出唔到去，即係可能平時去開長者中心啊嗰啲都冇去嘅話，咁會唔會更加再疏離咗呢？咁遇到譬如除咗話真係醫療需要之外，好多時都係一啲情緒需要啦，譬如更加焦慮啊咁樣。咁仲有就係一啲。即係可能係基層醫療啦，譬如比較簡單嘅啲成藥，可能收到當局嗰啲物資啊，啲成藥到底係點樣食啊，或者同佢本身嘅長期病啊嗰啲有冇關係啊，或者甚至佢本身 安排咗係要去覆診嘅，或者有其他重要嘅事，咁點樣安排呢？即係各樣呢啲咁樣嘅照顧啊嘅需要咯。 嗯，嗱呢一個嘅個案啊，長者就係有自己情報嘅，但係你自己接觸到多唔多長者，就算自己驗到快測係陽性，會唔會都係網上情報呢？醫管局方面就係呼籲啲染疫嘅長者盡快喺網上平台情報嘛。呢、這、一個本身難度大唔大，或者多唔多長者咁做嘅？你自己接觸到？ 如果我哋接觸到嘅長者都要啲幫手嘅，即係可能用到個網上申報嘅平台啊咁樣。咁不過即係而家都即係方便咗嘅，即係未至於好似話第五波啱嚟嘅時候咁樣完全唔識申報啊，或者完全揾唔到任何嘅，即係接觸唔到當局啊咁樣。 嗯，除了話申報之外，另外都有啲涉及到科技嘅，就譬如話醫管局都話啦，要留意一下即係染疫嘅呢一啲嘅患者，可以就話透過 HA Go 手機應用程式去預約一啲嘅遙距視像診症。咁另外當然可以去到指定診所度求醫啦。咁對於一啲長者嚟講，要用呢一類科技，用呢類應用程式去求醫，或者係即係求醫之後，亦都可能會攞一啲嘅涉及到新冠口服藥啊等等咁樣，多唔多人用咧？或者有冇聽到？那個反應是怎樣呢？ 我是有困難的，如果要遙距視像啊那些，那都有一些數碼隔閡在那裡的，那所以即不要說去到看醫生啊，可能真的就這樣情報快測的結果啊，甚至到現在還有很多長者是打完針之後入回張針卡都要人家幫手，甚至有些要給錢去電話簿還是入張針卡這樣都有，所以即係要做到個數碼共融都仲係爭啲咯。 你覺得可以點樣，即係話局方點樣再積極啲去監察呢一啲感染咗嘅長者嘅情況呢？ 我諗而家都係用一個醫療嘅思路咯，即係要睇醫生啊，或者係入院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頭先我都講係有好多基層醫療或者係照顧。或者甚至真係情緒嘅支援都需要咯，咁因為始終都擔心，同埋有一段即係一個禮拜咁，可能要留在屋企，更加疏離。咁可唔可以除咗話醫療之外，除醫管局啊或者衛生署之外，亦都係其他部門，譬如社署啦，或者係而家十八區都有康健站或者康健中心，嗰啲亦都會主動打電話去聯絡一下啲比較年紀大嘅染疫嘅長者咧，咁睇下，就算可能係教下大家用快測啊，或者教下大家點樣食成藥啊，要留意咩病徵啊，呢啲咁樣有個真人去關心咯。 頭先提到話，即係除咗醫療上，會唔會有啲可能心靈上或者知識上面嘅支援啦？咁但係講翻現有嘅服務先，醫管局嚟講有叫互信靈嘅服務嘅，就係一啲護士團隊會即係都會檢視下啲確診者嘅名單，去主動接觸部分一啲高風險嘅病人啦。以你了解呢一個服務係運作成點嘅，即係真係多唔多啲染疫嘅長者會收到醫管局或者相關職員嘅電話去了解佢哋嘅情況啊？咁密唔密嘅咧，多唔多嘅咧又？ 我唔知佢哋嗰個篩選個標準係點咯，咁可能真係要比較嚴重嘅長者先會收到電話。咁我哋暫時社區見到，就算長期病嘅長者都未必收到話呢啲關懷。咁所以希望就係再多啲人一齊做，譬如其實而家長者中心。即係每一區都有百幾間喺香港。咁如果頭先我講咧，你話點樣用快測啊？點樣食成藥啊？留意啲咩病徵啊？或者甚至幫佢可能有啲重要嘅事，譬如醫院要覆診要打去改期啊，即係呢啲嘢其實可唔可以長者中心都幫下手咧？咁或者係地區康健站啊、康健中心入邊嘅護士啊，亦都可以幫下手咯。 另一點，頭先一路就講話個長者如果染咗疫留喺屋企嘅唔同嘅支援啦，咁另一方面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都提到啦，包括例如嗰啲患者屬於高危人士，或者佢係同一啲高危人士係同住嘅，喺網上平台情報嗰陣都應該係申請埋係入住社區隔離設施嘅。咁對於一啲長者嚟講，多唔多會咁樣選擇，或者佢哋嘅考慮係又會係點咧？你自己聽到翻嚟。 其實都係係咁想，即係都盡量希望留喺社區咯，因為可能有佢需要照顧嘅人啊，或者同屋企人一齊，同先生太太一齊，唔想分開啊。咁同埋，如果就算獨居都好，咁你要去個完全新嘅環境，又去到好遠咁樣，其實都係擔心啊。咁所以都係想留喺，如果喺可以喺屋企隔離，咁亦都有除咗話送啲藥上去啊之外。 亦都有啲人關心一下，俾啲知識嘅話，咁我好啲咯。 嗯，你覺得就算係唔同住嘅屋企人，其實可以點樣做咧？即係或者可以點樣即係關心或者俾多啲呢啲染疫長者一啲資訊佢哋，即係屋企人方面又可以點樣咧？除咗話喺社區有各類型嘅或者一啲政府上面嘅支援之外， 其實好多時啲資訊都好簡單，即係唔係一定話要醫生護士先至可以有資格去支援嘅，即係可能屋企人甚至鄰居都好，或者熟悉嘅人都好，都即係每日打個電話俾。即係個知道佢要隔離緊嘅長者，咁可以即係俾啲簡單嘅關心啊。有時好似譬如有啲長者打嚟，淨係話收到政府嗰個蓮花清瘟膠囊啊，佢好疑惑喎，點解要食四粒嘅咧？即係係咪我睇錯啊？係咪我唔識睇啊？即係就係呢啲咁簡單嘅問題，其實都俾到佢一個安心咯。 你覺得嗰啲支援頭先提到有啲係涉及到可能有啲地區中心可以做嘅咁除咗話即係打電話之外，有冇需要真係涉及到長者嘅，都有啲專人係上門去睇下佢哋嘅情況啊，了解一下咁，有冇需要咁？ 而家都話收到物資嘅，而家都話收到譬如簡單口罩啊、啲成藥啊咁樣，咁可能係如果是接觸到啲長者，如果佢哋覺得有需要或者即係關心嘅時候，覺得佢有需要，可能就有啲血氧儀啊，或者即係其他可能食物啊咁樣都可以幫佢哋咯。 嗯，即係上網睇佢，唔係即係上門睇佢哋喎，意思係就唔係淨話知，就唔係 打電話嘅時候，打電話嘅時候知道佢哋有啲需要，再可以俾啲物資咯。因為始終如果你佢隔離緊要入屋嘅話，又未必得。 Okay.明白，好啊，唔该晒连伟桥，同你倾到呢度先。连伟桥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点睇头先话小朋友、长者喺疫情之下嘅支援等等咧？1872311。 会展举行，业务卫生局昨晚回复查询时候话，展览会场属于公众娱乐场所，适用疫苗通主动查核嘅规定，即系黄码者不能进入，但系持有黄码者并负责展览运作嘅员工就可以入场。明报嘅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检疫措施放宽，但系目前展览场地系主动核查处所，持有黄码嘅医学监测人士仍然未能出席。咁据了解，政府正系根据日前所公布嘅整体防疫政策，考虑重新检视限制黄码进入嘅处所范围，研究系咪可以剔除。会议展览场地将会系其中之一。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会长李建斌寻日话，期望當局能夠先推行中期措施，只要黃碼人士時刻佩戴口罩並且遵守各項防疫和社交距離措施，就應該容許他們入場舉辦和參與展覽。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到了颱風季節，但是仍然有不少打工仔在惡劣天氣下仍然要上班。有組織近日就促請政府就住惡劣天氣停工安排進行立法工作，並且建議如果僱員在8號信號或者黑色暴雨解除之後上班和放工的時候受傷，應該納入工傷範圍。又批評政府早前就住惡劣天氣下工作推出的工作指引欠缺約束力。東方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透露，过去两日一共有13000名合资格人士先后系获准离开检疫酒店。呢一批黄码人士可以如常外出同埋翻工翻学。不过有黄码持有人就被雇主拒绝其翻工，仲被雇主逼放无薪假期或者系无薪病假等等，于是乎向立法会议员求助。有議員就促請特區政府向全港僱主制定指引，保障持黃碼工人的權益。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五歲女童在2018年初被虐待致死，父親和繼母就罪謀殺罪被判囚終身，繼外婆就住兩項殘暴對待兒童罪被判囚5年，三人昨日申請上訴被拒。上訴庭說虐兒罪最高的刑罰是判監10年是不足，要求提高刑罰，促請律政司跟進。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国泰管理层表明已经展开全面招聘计划，期望未来18至24个月内招聘超过4000名前线员工。两年前先是削减8500个职位，咁而家航空业寒冬稍见回暖，国泰就急欲重聘旧人。政论说，部分国泰旧人早就已经转行，部分人就对呢间公司心淡，国泰系咪能够如愿大量增聘人手，暂时仍未可知。 《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嘅社評話，創黨近三十年嘅自由黨三位榮譽主席田北俊、周梁淑怡同劉建儀退黨，該黨內部持續矛盾多時嘅張宇仁路線同田北俊路線早已經係水火不容。自由黨現屆領導層變相係排除意見者，親政府立場肯定進一步清晰。問題係該黨目前擁有嘅政治能量不復當年勇。怎样在其他政党都亲政府的大格局当中别说一次，无疑是甚富挑战性的考验。信报的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说，解放军昨日结束连日在台湾周边水域军演之际，国台办发表名为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不单止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相互勾结作出警告，更加是对台政策宣言明确传递推动国家统一的决心信息，并且是预告中共二十大后对台工作目标透过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仍然是首选。星岛日报社论。 大公報的社評說，香港過去25年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事實說明，按照一國兩制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必將是給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巨大的機遇。事實亦都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是解決台灣問題最具包容性的方案。兩岸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加不是分裂的藉口。大公報的社評。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丽德街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弥敦道。重复多次，就是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丽德街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弥敦道。咁喺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康乐园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已经系清理好大半个钟噶啦。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啊，排到去大榄上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好大半个钟，车龙都未散晒噶，去到大榄上车。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杏花村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红桥对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在这几年曾希望已成好好的锻炼，岁月由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路来言见用我心路来迎接。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我喜欢听千禧年代这个节目，因为千禧又叫做千福，但是福气，福气就不可以因循守旧，要推陈出新，而千禧年代呢正是带来新的观点和新的思维。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听。 2022年八月十一日，新增4593宗确诊，再多四名患者离世。 外佣来港将可按3+4模式检疫，接受医学监察期间可在雇主家中工作。 田北俊、周梁淑仪及刘健仪退出自由党。 七国集团外长呼吁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全部控制权交还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9:13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啊。外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噶。咁头先又讲到一啲长者感染之后啦，如果佢哋留喺社区嘅时候嘅支援情况。亦都提到咧，有一個早前咧已經打咗兩針嘅90歲嘅男士啦，咁佢就本身都有糖尿病啊、高血壓等等嘅，咁佢係快測陽性之後咧就係呈報咗嘅，不過及後咧就係俾屋企人咧發現佢喺屋企係不省人事，咁亦都係送到去急症室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冇生命表徵啦，咁其後就宣布咧係死亡嘅咁。醫管局方面嘅資料早前就係話未有資料顯示呢個患者咧呈報陽性，至到昏迷之前咧，系有冇求医嘅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就话，一啲患者如果系属于高危人士，或者系同高危人士同住咧，都喺网上平台呈报嗰阵咧，应该系申请埋入住社区隔离设施嘅。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18723111。头先咧同连伟桥倾到连伟桥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嚟嘅。咁佢就讲到话，除咗当局有一啲嘅主动致电一啲呈报长者呈报阳性嘅长者喺一啲医疗上面嘅需要之外啦，亦都除咗话医疗局度去睇嘅问题啦，系咪可以有啲嘅医社嘅合作咧？譬如协调一啲长者中心去关注一啲社区入面嘅长者咧，另外都可以安排人手，系咪可以去了解一下啲，尤其是染疫咗嘅长者出现嘅各种情绪上面嘅问题等等咧？你自己又点睇18723111各种嘅支援？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老人科医学会前主席李顺华医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李顺华医生，因为我哋就关注到头先提到嗰、那个新冠患者离世嘅个案，咁佢本身已经系快测阳性，亦都系呈报咗，不过之后就俾屋企人发现佢系屋企系不省人事咁啊离世咁。其实一啲染疫咗个长者嘅病情，系咪都要特别要密切关注，或者有啲咩地方要特别留意嘅咧？ 如果我哋睇到咧，老人家。佢哋突然間變差咧，係通常喺第四日或者之後先發生嘅。咁所以咧，好多長者佢可能開頭覺得啊，我陽性，但係冇乜特別病徵喎。咁啊，食咗啲藥，咁佢覺得安心啦。咁啊，屋企人可能都有咁嘅諗法，咁所以就可能忽略咗，尤其呢個長者好似係獨居嘅，所以佢可能我唔知佢之前有冇話不食啊，聯絡埋屋企人啊咁樣啦。咁我諗屋企人或者係長者本身。佢都要留意翻呢樣嘢，開頭嗰一兩日冇乜病徵，唔代表之後唔會有併發症出現嘅。 但佢由一開始可能冇乜病徵或者情況都尚可啦，去到之後突然間即或者發病啦，係咪成個過程係好短時間內會轉差嘅？係咪通常長者先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都唔係嘅，不過長者係一個特別嘅人群，佢本身抵抗力弱啲啦。另外佢可能有其他引起免疫力比較差嘅疾病嘅，最典型嘅就係糖尿病同埋呢一個腎功能衰竭咧，呢兩樣嘢都會令嗰個抵抗力差啲嘅。我哋見到一啲年紀大嘅人咧，尤其是有呢兩樣病嘅人咧，佢哋嗰個抗體咧個陽性可以持續好耐嘅。普通人就可能只係6-7日就已經搞掂，但係佢哋就算打埋針咧，都可能可以去到2個禮拜甚至20日都會有機會嘅。 即係令到佢可能長時間都未能夠由陽性轉翻去陰性啦嗰、那個情況。 今次呢個個案病毒咯，咁佢就即係有機會喺嗰段時間發生其他嘅併發症。 但譬如一啲染疫嘅長者有啲乜嘢，有冇啲先兆或者症狀係啊，準備佢會轉差喎，佢自己都要留意多啲喎，咁有冇啲咩可以提下佢哋嘅？ 我哋通常個典型症狀就係話發燒啊，或者係喉嚨好痛啊咁樣啦。但係有啲症狀可能我哋覺得唔關嗰個新冠事嘅，但係其實都係一個症狀嘅出現，譬如話好疲倦，或者係個胃口變得好差。因為好多老人家咧，佢其實發燒都冇嘅，但係嗰、那個胃口變得好差，連幾日食嘢飲水都好少，所以入嚟咧並不是肺炎，但反而是因為脫水搞到腎功能衰竭，這個情況我們都時時見到有的。 你們有沒有什麼提醒譬如家人可能有些是同住，有些未必是同住的，他們有些什麼可以特別留意一些長者的情況呢，要特別要關注多一點呢？ 看看他的精神狀態呢，還有那個進食的份量，如果是同住的，那這個比較容易看得到啦。如果是不同住的呢，可能你最少都一日一次，或者是早晚打個電話去給他，做個視像一下，如果看到他那個樣子，看看會不會是很累啊，或者是個人好像很乾啊這樣呢，那這些都是一些徵兆呢，可能要帶那個長者呢去就診的了。 一些確診長者，因為剛才你提到可能頭幾天都仍然精神一點，去到四天打後就可能真的發了，那個情況會嚴重一點。他們應不應該，其實無論他們感染了之後病徵輕不輕，發了還是未發，都應該是盡量入院或者入住一些隔離設施去看著他們的病情，同不同意這樣的？ 院或者不入院咧，那個決定咧，好多時係因為佢呈報咗啦，咁跟住CHP 即係衞生服務中心咧，會有啲建議俾佢，同埋佢有啲問題問翻佢嘅，譬如話佢屋企個情況，佢係咪同好多人同住啊，共用洗手間啊等等，同埋佢個身體狀況啦，咁呢個咧可能就要等佢哋決定，但係我會覺得你話咗俾佢聽你嗰個年紀啦，你有啲疾病啦。同埋而家個情況之後，最好如果獨居咧，最好都可以去一啲隔離設施，即係起碼有人睇到佢啊。 口服藥方面咧咁， 口服藥方面一定要盡早食嘅喎。嗱有兩樣嘢我想提醒而家啲老人家啦，同埋啲家屬嘅，就係、是、第一樣打咗一針兩針，未必等於就係有曬全套嘅保護力嘅。第三都是非常之緊要，尤其是年紀大的人，或者有剛才我講的糖尿啊、腎病啊那些抵抗力弱的病呢，最好第三針仲要早打啲，唔好拖到話好似政府話180日之內打都 OK。因為我哋醫管局入面咧，如果係啲病人係有呢啲病咧，我哋會建議佢一個月之內咧就打埋第三針添嘅，越早打個保護力咧就越全面。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口服藥，因為口服藥嘅作用咧，就係降低嗰個病毒喺你身體入邊複製。咁所以第三針盡快打，同埋咧盡早食個口服藥咧，就盡量可以咧減低嗰個感染嘅機會啦，同埋壓低嗰個病毒，萬一入咗身體入邊咧，嗰個繁殖嘅速度，咁就即係話咧可以越快痊癒啦，或者係減低併發症嘅機會啦。 你自己了解或接觸到啲長者對於攞或者係服用嘅口服藥方面嗰個情況係點嘅？即係佢哋願唔願意去攞啲口服藥啊，或者攞完之後又願唔願意去食啊？嗰個主動求醫嗰個意欲係如何嘅？ 口服藥而家好似係比較好啲，因為始終係即係叫做香港註冊咗嘅藥物啦。開頭嗰一段時間咧，就無論長者啦或者啲家屬咧，其實都好擔心嘅，即係嗰陣時就因為未註冊。咁但係疫苗嗰方面，我覺得而家咧仲係有啲家人咧同埋啲長者咧係好堅決拒絕嘅。 你有冇啲咩方法或者可以即係說服佢哋去即係睇醫生又好，或者疫苗方面咁樣咧？ 疫苗方面，我哋就盡量喺，因為我哋喺醫院度睇門診啦。咁如果係有病人嚟睇，咁我哋見到佢嗰個電腦上顯示佢係未打針或者未打齊三針咧。我哋盡量叫佢咧，今日都喺醫院度打埋，因為我哋啲醫院幾好嘅，佢已經有埋疫苗注射站喺度，就主要係方便啲嚟醫院覆診嘅病人嘅。 咁呢個即係增，因為方便就增加咗佢哋可以想打疫苗嘅意欲啦。第二樣嘢就係、是、而家凡親我哋入咗公立醫院嘅病人咧，出院嘅時候咧，我哋都盡量希望說服佢哋打針噶啦，無論打邊一針都好。咁、我哋會喺病房度。未出院之前咧，幫佢打埋嗰一針，咁佢等佢哋更加安心咯。 而家其實譬如醫管局都有啲視像診症服務啊 ，HA 高啊，可以俾啲患者登記啦咁。另外亦都話當局會有一啲主動接觸高風險需要到醫管局核下機構覆診嘅病人，咁亦都會打電話問下佢哋會唔會有啲唔舒服啊等等。有互信靈啊等等呢啲服務嘅。你覺得你接觸到嘅長者或者你了解到嘅情況啦，呢一類嘅接觸。或者是即跟進住一啲染疫長者嘅情況係夠唔夠啦，或者呢啲都涉及到科技嘅。而家長者其實係喺用上面有冇一啲咩困難，或者你嘅睇法係點咧？ HA 高嗰、那個而家 download 嗰、那個那個人數都仲暫時未係非常之好嘅。咁、長者佢哋用手機咧，的確係有啲困難。咁呢個可能要屋企人。幫一幫佢哋，或者係有時我見到有啲義工團體咧，佢哋都會主動幫啲病人咧去 download 嗰個 HA 高或者教佢哋點樣用嘅。咁所以我諗打電話會係比較實際啲嘅做法。 OK， 好啊，唔該曬李信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李信華醫生係香港老人科醫學會前主席嚟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一啲長者染疫之後喺社區嘅支援，有張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嘿、hey, 早晨啊，你好。 你好张女士。 我妈妈呢就独居㗎啦 ,77 岁。咁呢佢就8月5号呢就确诊咗。咁好彩我之前就教咗佢自己点样做嗰个快测啦。所以佢自己呢唔舒服嗰陣时佢就自己做到。咁然后就话咗帮我听佢确诊。咁后咪呢我就同佢情报咗啦。情报咗之后呢就其实一路都好担心啦，但佢系精神嘅。直至到呢夜晚黑咁樣呢就有樣嘢做得好，就係佢夜晚黑呢嗱我就晏晝一兩點到程度咗啦，咁夜晚黑11点到就送咗個物資包俾佢、就當時真係我係真係好需要一個溫度計啦同埋血氧儀啦入面有啦，咁樣就佢就即刻佢就做咗嗰、那個check 咗個溫度，咁就發覺好低嘅，唔知喺35点几咁樣啦。咁我都冇理到啦，咁就知道冇發燒就安心啲啦。但佢就直至到第二日，第二日嘅上晝10点钟到，有一個醫護人員電話嚟嘅，咁佢就問一問我媽媽嘅情況。咁其實因為成晚都瞓唔到啊，咁就所以咧就又差咗啲啦。咁個醫護人員就知道哦，原來媽媽有冠心病。咁佢又獨居在長者，咁佢就話其實你哋點解唔考慮送去醫院？我話其實我係唔知道咩情況之下送去入醫院，所以我都好擔心。跟住後屘個醫護人員就話啦，不如你即刻叫你媽媽呢做一做個血氧儀咁樣，咁我先至知道啊，原來入面有個血氧儀㗎喎。咁樣就即刻打電話俾我媽媽叫佢即刻做。做咗出嚟之後咧，那個度數咧，我就話翻俾個醫護人員聽，佢話你媽媽要即刻入醫院嘅啦。佢話原來即係其實我都冇咁嘅知識咯。原來佢話93係非常危險啦。咁我當時我媽媽係94。咁跟住後屘咧，我就即刻就call 下車啦，亦都同我媽媽講咗，因為老人家唔係好想入醫院嘅啦，因為佢精神啊嘛。但我就話俾佢聽，那個醫護人員咧，佢咁樣講法。之後同埋會好容易老人家可以幾個鐘頭可以變得好差㗎，隨時攣低㗎，咁我媽媽就肯入醫院啦。咁後屘好啦，入到醫院啦，入到醫院之後呢，其實11点前就去到醫院，其實一路做啲檢查，佢1点几就話咗俾我聽，佢會送去亞博。咁點知呢就一路呢亞博嗰啲人走咗之後呢，佢又話唔送去亞博喇喎，又要等就話送去大嶼山咁樣。咁直至後尾我媽媽去到大嶼山檢疫控制中心係夜晚喺8点。咁就我想反映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嗰個物資包個係都算係好及時咁送到佢媽媽度，起碼係即日啦。咁我就覺得長者嚟講呢，好彩我有我個後生喺度呢，就係可以睇住佢啦， 即係打電話問佢啦，但係有好多咧，可能真係咧冇家人可以聯絡到佢嘅。 咁、我覺得既然個物商路咁， 係啦係啦，既然嗰個物資包可以咁短時間送到俾佢，不如咧有一張紙，嗰張紙咧就要有個聯絡電話號碼，就直頭咧就叫啲長者打呢個電話號碼，就去俾人等人哋可以問佢嘅、okay. 即是話等於嗰個醫護人員第二日。問到我就知道，哎，原來佢要入醫院噶啦，因為佢本身有長期病啦，又獨居啦，又咁又咁咁樣。咁或者又教佢哋點樣用血氧儀啦，又教佢哋點樣用温度計。原來我媽媽咧，後屘我先發覺，根本上咧，佢將嗰個温度計咧擺咗入耳仔，其實嗰個係擺落口噶。 哦，即係都未必識得用物資包入邊嗰啲嘅儀器。唔該曬張女士，同我佢講到佢媽媽嗰個情況，佢感染咗之後，一啲支援啦，或者有啲物資包上面，係咪可以更加清晰指引點樣去用咧？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咁。除咗話一啲嘅長者支援之外，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議題。早前都同大家講過有關於垃圾徵費，而家咧就係膠袋徵費，而家就係咧5毫子啊。咁啊，政府建議咧係加到1蚊啦，咁啊年底實施。有議員亦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即係修訂將嗰、那個嘅膠袋徵費進一步係升到去2蚊一個咧，咁環保署方面咧嘅講法就係話，見到而家嘅經濟情況同埋疫情之下市民嘅接受程度啦，就建議將膠袋徵費去到1蚊嘅啫。咁不過如果有議員係認為徵2蚊咧係成效更加好嘅話咧，政府會接受意見嘅。咁喺立法會都有唔同嘅討論，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係早晨，主持好，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楊永傑，膠袋徵費呢方面係咪聽到都有某一啲議員提到話係修訂到2蚊啦？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啊？呢個 我自己嘅睇法咧，就我哋唔應該徵費嘅。其實我哋應該咧就係要從教育嘅着手，徵費咧其實就係本末倒置，即係政府將即係減少膠袋使用咧，或者濫用膠袋咧嘅責任咧，就推俾咗基層嘅市民。坦白講，即係2蚊，即係就算你加到1蚊又好，2蚊一好。其實你對一啲有錢嘅話，中產嘅人士咧，可能佢哋唔會有咩感覺嘅。就算你加到3蚊都好，佢哋都唔會有感覺。但對基層市民嚟講咧，佢哋就好大嘅反應，因為基層市民大家坦白講就加即係慳得1蚊得1蚊，咁你突然間加到1蚊嘅話咧，咁佢哋都係好大嘅負擔。同埋咧，你都要明白基層市民嘅生活方式，佢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佢通常翻收工先去買餸嘅。咁邊個會打工仔日日會帶住個環保袋出街翻工先收工嘅時候先攞個環保袋買餸，有時唔記得嘅，咁變相咧就如果真係加費，就會加重咗佢生活嘅負擔咯。 應該轉頭翻嚟啦，我哋新聞之後咧繼續同阿楊永傑傾啊，因為你話完全係即係唔收膠袋徵費嘅嗰、那個嘅可行性究竟有幾大，或者嚟緊會有啲嘅跟進咧？咁轉頭再打俾你啊，楊永傑好嗎？ 好 啊，好。楊永傑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你自己點睇膠袋徵費？而家政府建議5毫子去到1蚊咧，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屯门公路早上有9车连环相撞，5人受伤。早上近7:30，在屯门公路往荃湾方向青龙头新村对开，有9架车相撞，包括7架私家车、1架轻型货车和1架的士。意外中有5人受伤，包括私家车司机和的士乘客。今个星期五起，抵港工作的外佣亦都会采取3+4的检疫模式。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说，政府昨日的公布令到一些雇主措手不及，外佣提早离开检疫酒店，雇主需要另外为佣工找地方作医学监察。由于雇主难免担心刚抵港的外佣可能感染病毒，因此不想外佣即时回家进行医学监察。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有关外佣不少是初次来港，当完成酒店检疫要搬到其他持牌酒店进行医学监察期间，雇主需要照顾外佣的膳食或者陪同对方去做核酸检测等，对雇主带来不便。 另外，陳東峰提醒雇主，合約係由外佣抵港日即時生效，因此當外佣完成三日檢疫酒店之後，雖然雇主或者唔想外佣即日回家進行醫學監察，但仍然需要支付薪酬。歐盟今日起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煤炭。歐盟四月決定對俄羅斯煤炭實施禁運，最初給予成員國90日的過渡期，其後在德國等國要求之下延長至120日。過渡期在今個月10號午夜屆滿，禁運從星期四起生效。禁運俄羅斯煤炭是歐盟第五輪對俄制裁措施之一，歐盟正增加從南非等國採購煤炭。不過，歐盟內部普遍認為，從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煤炭將令到成本上升，意味歐盟地區將面對電價上漲。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前往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就他家族商業行為的民事調查接受宣誓訊問，逗留大約6小時之後離開。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霞正是调查特朗普集团有没有虚报高尔夫球场和摩天大厦等资产的价值，以获得优待，以获得优惠贷款和税务减免。特朗普否认有不当的行为，反指调查是政治迫害。特朗普发表声明，表示他别无选择，只能够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拒绝回答问题。聲明又將調查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突擊搜查海湖莊園一事聯繫起來，指詹洛霞辦公室的行動是針對他的更大陰謀的一部分。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週初短暫時間有陽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873点，升262点，总成交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4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2271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01蚊，升5.4；阿里巴巴90.6蚊，升2.65；美团174.2，升4.6；友邦保险76.4，升5.5；京东集团217.4，跌1蚊；创科实业94.7。升7.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133.17，瑞士法郎0.944，加元1.278，人民币6.734，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29，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港金报1676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31美元，卖出1787.8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咧，通去鲤鱼门道嘅支路，因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所以咧所有车只可以由将军澳道上去观塘绕道方向嘅啫。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方向嘅支路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封闭，所有揸车嘅朋友咧只可以直上去观塘绕道，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至于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嘅慢线咧，因为有道路工程，龙尾就排到海防博物馆。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杏花村嘅慢线有道路工程，车龙排到海防博物馆。咁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康乐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粉岭公路交通回复正常。 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丽德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界限街去观塘，近住丽德街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一个钟左右噶啦。咁呢一段嘅屯门公路交通都系回复正常，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一段挤塞，车龙排翻过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近期有不少药疾输入个案啊，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的副会长林伟信医生。 香港不是说太多药疾，很多时候大家忽略了诊断这个可能性。预防方面，大家如果去旅行的时候，一定是防蚊啦。预防药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最好呢就事先去咨询医生，需不需要一些相关的预防或者疫苗。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8月11日，新增4593宗确诊，再多四名患者离世。 外佣来港将可按三加四模式检疫，接受医学监察期间，可在雇主家中工作。 田北俊、周梁淑仪及刘健仪退出自由党。 七国集团外长呼吁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全部控制权交还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胶袋征费现在每个五毫子，政府建议话加到一蚊，年底实施。其中见到立法会议员谢伟全咧就话啦，征费嘅款额啦可以系提出修订啦，建议系去到每个胶袋咧两蚊。他的講法就是說可以更加鼓勵到市民少用啲膠袋，亦都引述到當局一啲數據，就話徵費如果上調到去兩蚊嘅話，膠袋嘅使用量可以減少多四成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見到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咧都係反對嘅，就話唔贊成徵費去到兩蚊，就話其中佢嘅説法就係話目前嘅經濟環境唔理想啦，加到去膠袋徵費兩蚊咧，個百分比嚟講就係過高喎。咁再加上出年會推出垃圾徵費，唔希望加重市民嘅負擔。1872311，繼續同立法會議員楊永傑傾啦，早晨。 早晨你好， 杨永杰，你头先就直情唔系话加几多嘅问题，直情觉得唔应该有胶袋征费嘅，咁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基层嘅负担系咪？ 冇错，因为你要减低胶袋，大家都系同意嘅，呢个方向系正确嘅。但系个问题，我哋要睇翻到底系边个阶层嘅入弃置胶袋比较多啲，或者滥用胶袋多啲，我哋先去做嘅研究啊嘛。而家我自己睇到我哋基层市民咧，反而系最环保嘅。佢每次攞佢收到個膠袋翻嚟咧，佢唔係淨係抌咗佢嘅，佢翻到嚟仲要做裝垃圾啊，或者做其他用途。佢係一袋一多用嘅。咁調翻轉，點解啲膠袋會上升咧？咁其實我哋應該去做嘅研究啊，唔係淨係針對基層。而家政府嘅做法咧，就係徵費，徵完費之後咧，其實最直接衝擊咧就係我哋基層市民啊嘛。但我喺見到嘅我哋基層市民最環保，所以我覺得呢個方向係錯誤啦。咁所以我自己提出，喂，會唔會係我哋教育要做多啲咧？我琴日喺委員會裏面，我提出話，喂，政府到底過去幾年個教育上面做成點咧？佢又冇答到，咁我覺得就好 即係好懷疑政府就係咪將個責任咧直接推咗俾市民，推咗俾徵費。你見到佢提供個數據啊，喺15年全面徵費之後咧，的確係降低咗啊，即係25%，都唔錯嘅嗰個效果。但之後逐年逐年回升翻，個原因我哋問佢到底咩原因咧？其實政府都答咗嘅，膠袋使用量回升係同個經濟活動有關，包括呢一兩年咧，佢膠袋嘅使用量係下跌嘅。咁其實就係唔一定話啊，環保即係大家嘅環保意識差咗，而係我哋經濟活動好咗或者經濟活動差咗，呢個都係有直接嘅關係。所以唔可能就將所有個膠袋上升嘅量上升咗，就歸咎於我哋市民啊環保意識唔夠，或者啊我哋嗰、那個啊五毫子徵費已經係街坊適應咗啦，唔可以歸咎於呢嚿嘅。我哋覺得係要更加精準地去做多啲教育啦。 嗯，所以你 另一個咧， 你講埋先。係咁啦。 係另一個咧，而家啲膠袋徵嘅錢咧，係去咗商人嘅利潤度，係冇去到環保上面嘅。咁點解我哋加，就算我哋而家加到1蚊，加到2蚊，其實啲錢咧？是冇去到政府度，冇去到市民度嘅，去晒商人度嘅。咁如果膠袋變成一個商品，咁你其實對環保事業有冇幫助呢？對我哋市民有冇幫助呢？咁呢啲係值得商討嘅。 嗯，因為立法會文件亦都同時話睇到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其實俾政府優化呢個收費計劃建議嗰陣咧，都話如果由五毫子加到一蚊或者兩蚊嘅收費水平咧，係可以促使到消費者改變佢哋嘅行為習慣。你係唔同意呢一點嘅，即係唔同意加咗個幅度，令到佢哋有所謂嘅經濟上面嘅抑壓嘅考慮啦，或者一啲阻嚇力啦，從而係用少啲膠袋。你唔覺得有呢個情況嘅？ 我唔係話唔得。但係個問題，佢本身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嘅調查都係有問題。佢本身係預設咗要加費佢個選項，佢個成個選項裡面咧冇話唔加費，冇話啊要增強教育，點樣先係抑制住減少使用膠袋嘅量？佢冇呢啲選擇，佢淨係加啊加五毫子，加到一蚊，加到兩蚊，個效果點樣？有幾多人支持？咁呢啲我覺得唔係我哋調查最核心嘅嘢咯。咁調查喂，到底成個社會裡面到底係基層嘅人？使用嘅膠袋最多，濫用膠最多，定係中產咧？琴日另一位議員都講到啦，喂，其實可能最加到一蚊，對中產嚟講冇效果嘅喎，佢哋繼續去可能使用啊、買啊或者濫用，都有機會出現呢個情況。但係我哋應該要諗辦法去針對性去減費啊嘛，而家唔係話啊一刀切就去加錢就去減，咁、這、呢個就其實最影響就基層，但我見到基層係最環保噶嘛。 嗯，但我哋而家係咪冇任何嘅數據或者資料知道所謂嘅膠袋用量用多咗係中產定係基層或者點樣分？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假設嚟嘅啫，可唔可以咁講？ 呢、這個咧就係冇任何調查數據嘅，所以我哋琴日喺討論嘅時候，我問政府喂，到底你有冇做呢個調查？有冇做研究？佢冇答到，所以我哋要做即係做減費咧，唔可以簡單粗暴同埋直接嘅。我哋因為要針對性，即係針對減費，咁你先係有效果噶嘛。你而家就一刀切，就係加袋費，咁其實最影響就係我哋基層市民。咁點解係要我哋基層市民去負擔？唔係全港市民一齊去承擔呢個減費嘅責任嗎？ 但如果咁講，其實你個膠袋徵費都係全港市民。不過你意思即係個影響性嚟講，對於基層嘅市民嚟講，負擔會大啲，係咁嘅意思啫。 係、 嗯，但係呢個另一邊另一邊雙啦，我見到有議員啊，陳少雄都提到，其實可以揀㗎。你可以話唔被徵費，咪自己帶個購物袋，基層都可以照帶㗎。係咪可以咁樣去減低佢哋經濟負擔咧？又 冇錯嘅，但係個問題係你要明白，即係我哋基層市民嘅生活作息嘅方式啊。我哋係冇工人嘅，唔係工人去買餸嘅。我哋基層市民咧，係朝頭早一早已經出門去翻工，夜翻嚟嘅時候咧，先去超市或者街市買嘢。咁、那個問題你唔係日日都帶住個環保袋啊嘛。咁我琴日都問啲官員，你苦心自問，我哋有邊一個人會日日帶住個膠袋或者帶住個環保袋翻工？冇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唔記得嘅話，咁你就要去徵費徵咗一蚊或者兩蚊，咁你咪對基層市民係加重咗個負擔咯。即系唔好睇少一蚊两蚊，对基层市民嚟讲，一蚊悭得一蚊就系一蚊。 得改就系正正会唔会就系可以改变到基层嘅习惯，就带一个环保袋出街？呢个系咪一个好即系过分或困难 咧？我哋而家基层市民都会带环保袋出街噶啦、但系个问题你冇可能日日都带噶嘛，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点解要带环保袋出街系我哋基层市民咧？唔系全香港市民咧？系咪？我哋基层市民系最环保噶。 整体来讲你觉得刚才你很强调教育那方面着手，但教育和征这个交代征服其实是没有冲突的，还有同时其实现在你觉得现在 在政府的教育上面叫人不要用那么多交代是不足够吗？不是长时间已经做紧的吗？这件事 政府做的事呢，除了在电视机宣传之外呢，其实他没有进一步去做的。我们昨天都很多议员说为什么你不在就是超市门口摆个档摊呼吁人地去减少使用胶袋，或者你有需要或者做些项目之后凑个积分去换个环保袋，即是你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嘛，但政府永远都没有做到的。那你连这些都不做，那你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费啦，用征费的情况去处理啦。那征费你淨係會對基層市民有影響啫嘛，有感覺啫嘛，但對中產唔會令到佢覺得我加到一蚊加到兩蚊我會慳翻個膠袋，佢唔帶膠袋咁咪買咯，俾兩蚊係咪？咁呢個係唔會減低一啲即其他階層嘅使用濫用膠袋嘅情況，只會令到我基層市民嘛，基層市民加五毫子已經對佢好肉痛噶啦，佢哋已經好有環保意識噶啦。 好，唔該曬楊永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講到喺膠袋徵費方面咧，佢就係唔係講話加幅加幾多，佢直情建議應該係取消膠袋徵費添，尤其是考慮到對於基層嘅經濟負擔嘅影響等等。你點睇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浸大環境及公共衛生管理理學碩士課程主任鍾珊珊，早晨。 早晨。 你好啊，你覺得？膠袋徵費而家嘅討論就係政府建議五毫加到一蚊，有啲就話立法會議員提議到加到兩蚊，你覺得應該點定咧？ 其實呢我想膠袋徵費是如果看回外國的經驗呢，或者是現在我們香港之前的經驗呢，都是不是说永远都是那个水平呢就一定是可以保持到那个有效减少胶袋的使用性的。咁就香港都已经我哋睇到啦，即係胶袋征费一开始五毫子那年就真係跌咗。咁跟住就慢慢又升返㗎啦。咁到胶袋征费第二期呢，我哋更加睇到呢係即係从来冇点跌过，一路都係维持喺又唔係最高啦，咁但係都几高嘅水平啦，即系都系一个即系胶袋嘅使用同埋弃置都系一个相对高嘅水平，同埋系一个可以再 further 减少嘅水平啦。咁所以无论系胶袋征费而家就算系加到两蚊都好啦，那个效用咧，我相信都会系可能系一年或者系又系两年最多吓，跟住咧亦都有啲似杨先生讲噶啦吓，因为始终有一班嘅佢哋嗰个收入系稳定同埋相对唔系咁。即係比較充裕嘅香港市民咧，其實對佢嚟講咧，習慣咗之後咧，兩蚊三蚊都好啦，咁佢哋可能都會唔係咁肉痛啦咁樣。咁但係我亦都有一個新嘅消息，即係其實都唔係新消息㗎啦，不過有另外一個觀點咧，就係即係提一提翻俾楊先生聽，等佢知道咧其實唔係咁即係呢，就算係加到兩蚊咧，其實對基層嘅影響咧，唔會話真係想象中咁大嘅，因為咧如果我哋睇翻如果就算而家即刻開始加徵費都好啦，咁年底開最快年底開始啦，咁我唔知佢係一蚊定兩蚊啦嚇。咁但係明年年中到咧，政府咧就會推出垃圾徵費噶啦。咁嗰個垃圾徵費之下咧，其實大部分嘅市民咧，絕大部分啦，即係除非你嗰等大廈或者你嗰、那個institute， 譬如話舉個例，你係嗰個商業大廈，好似我哋大學咁樣，咁我哋會聘請我哋自己嘅垃圾清運商啦。咁除非佢呢個垃圾清運商用嘅係一啲所謂我哋叫手抌車，即係冇壓縮嘅垃圾車，否則其實我哋都係要用垃圾嘅指定膠袋，嗰只我哋叫做designated bag 啦，英文就係、是、即係已經係俾咗垃圾棄置費嘅膠袋嚟裝啲垃圾嘅。咁而呢啲膠袋咧，其實最細嗰只咧三公升嘅容量咧比較細啦，咁大三毫子嘅啫。如果係五公升嘅容量咧就六毫子，但係十公升嘅都幾大噶啦，咁就個一啊，再大啲嘅十五公升嘅。過七，全部都是有手腕的，全部都可以用來做購物袋的，這個也是政府一早已經講了的。那所以如果真的垃圾徵費一開始實行的時候，其實在市面上很多地方我們都可以買到一包十袋起碼十個這些垃圾 徵費嘅指定膠袋，咁我哋完全係可以用佢嚟做手即係 一般膠袋咁用啦， 當係一般膠袋咁用，用翻幾次，跟住就喺屋企就係用嚟做垃圾袋啦，最後一次就用嚟就係抌啦。咁其實咧喺咁嘅角度嚟睇咧，其實楊生講得話唔可以下帶咁多環保袋，這個我同意嘅。尤其是如果主婦買餸啦，我都要買餸啦，咁真係一次可以要好多個膠袋嘅。咁所以真係買真係唔可以話一次過帶咁多個六七個環保袋。咁但係如果有呢個垃圾徵費嘅膠袋咧，好容易啦。我買一餅，我去超市或者係去便利店。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售賣機，我買一袋十個，我用完之後我不會浪費它的，我仍然可以是拎回家、okay. 用來做垃圾膠袋，甚至可以重用好幾次添。所以我覺得基層市民呢是不需要很擔心這個垃圾徵費咯，不是這個膠袋徵費咯，可能只是需要有半年的時間呢，它是會需要好警覺咁樣自己帶環保袋，否則咧就可能真係要俾一蚊啊或者兩蚊一個膠袋咯。 咁所以你其實贊唔贊成話由五毫子加到一蚊或者兩蚊，定係都覺得都唔會太大影響嘅咧？因為好快其實大家都會買曬垃圾徵費嗰只嘅俾錢買嘅膠袋噶啦咁。 其實咧如果你話係從一個環境嘅角度保護環境，減少棄置膠袋，我強調係棄置膠袋啊，唔係使用啊。膠袋如果你使用得當嘅話，或者塑膠你使用得當嘅，唔係佢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係我哋而家咧係太過貪方便啊，所以先至導致一個問題嘅啫。咁從呢個角度睇咧，我係同意咧，應該加大嗰個費用嘅，咁令到真係要令到人哋肉痛啦，咁樣先至可以減。咁至於對基層市民嘅負擔咁樣，我哋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啊。嗱，好快就垃圾徵費啦，咁都係即係半年時間啫。咁如果佢真係有問題嘅，你話冇派環保袋，我就唔知點解咯，即係可能我自己即係嗰個啲活動範圍咧，就好多環保袋免費俾你嘅。咁我唔知係咪阿楊生佢冇或者好少機會參與一啲 佢意思同埋都唔方便帶，佢另一個考慮就話即係基層市民。 其實有好多袋而家可以接買噶啦。咁同時候我覺得呢啲係習慣嘅啫，即係我自己睇到啦，可能楊生係男士啦，咁我自己係搭地鐵嗰陣時候我就發現呢係女士就會帶一個袋兩個袋，男士呢就往往好瀟灑嘅，係手度係一個袋都冇嘅。咁如果你真係冇呢個習慣嘅話，咁唔好講環保袋啦，你就算係非環保袋背囊都冇嘅話，咁梗係難帶啦。呢個我明白嘅，咁但係我諗我作為城市人，我哋因為 Covid， 因為資訊科技發達，我哋好多習慣都要慢慢改變嘅。我呢個係其中之一咯。 OK， 整體你覺得教育工作宣傳做成點啊？喺膠袋徵費呢方面， 其實係有講到嘅，不過我始終覺得咧，佢哋係睇唔到，即係冇將膠袋徵費同埋垃圾徵費兩件事咧合埋嚟睇，就變咗大家如果你淨係講膠袋徵費咧，大家會覺得哇個負擔好似重咗，好似係去懲罰啲基層。但是其實如果你睇加埋垃圾徵費咧，其實又唔見得啦，因為政府已經容許呢啲垃圾指定嘅垃圾膠袋係可以用嚟做替代環保袋，替代嗰個購物袋啦嘛。 你覺得仲可以點樣做呢？即係喺宣傳上面，係咪真係做得好就可以令到即係膠袋徵費直情可以取消？好似楊永傑咁講。 我諗其實唔係宣傳咁簡單咯，即係始終都係你講咗之後，大家要 take 個 step 去改變個習慣咯，即係等於即係我哋要戴口罩咁。我諗呢個宣傳係即係鋪天蓋地咁，但係你見到有啲人就知道係犯規噶啦，都堅持唔戴。咁呢個唔係宣傳嘅問題啦，係願唔願意嘅問題啦。我諗其實喺膠袋徵費，即係冇咁多年啦，冇可能會仲有人唔知啦。除非你係外面過嚟咁，但係而家少啦，即係啲遊客。咁 你話唔知而宣傳唔夠，咁唔知有膠袋徵費，唔知道用得膠袋抌得膠袋多係對環境有害，我諗呢個比較去難去自信咯。我覺得係仍然係有一啲人佢唔係好想改變佢嘅習慣咯。 OK， 好啊，唔該曬鍾珊珊。鍾珊珊係浸大環境及公共衛生管理理學碩士課程主任，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高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早晨，请讲。 早晨啊，主持人，我呢，我哋个个呢度呢都系六七十岁啊，七十几、八十几、九十几都有嘅。我哋个个都好悭见啲胶袋嘅，一个胶袋买翻嚟湿湿地呢都抹干佢，攞出去呢买餸都要带埋，带到翻嚟呢邋遢啊，咁啊攞嚟再垃圾先至抌嘅。老实讲，你加费呢就中下级。那些市民相当辛苦，你那些议员赚那么多钱，你就赞成为两元一个、啊、你不想到中下级多，因为你上级是人多。你香港啊，几一百几年啊，我们在香港八十几年啊，都没试过这么凄凉的，现在的老人家你一加就加到两元，你知不知道有些没记性啊，走出去啊，拍一只手，难道给两元来买，你说一阵间佢买根脆几蚊，俾两蚊胶袋。你话人哋点样谂啊？ 不过呢个就系有议员建议啫，就冇话真系嘅。但我想知道你而家系会唔会真系买个胶袋，定系通常可能买啲湿嘢、买鱼啊嗰啲送个胶袋嚟悭住用嘅？ 我哋都悭用噶，我哋 系买定系本身俾你 噶？留翻去自己用啊，有时用得多我都送俾人哋干净，翻嚟抹干净都送俾人哋嘅。系嘛？咁你一家就话加两蚊。加一蚊已經好淒涼嘅啦，我哋呢啲下級人物。 明白。對於一啲基層市民嘅負擔，高女士都覺得話佢自己都係膠袋慳住用嘅，用幾次嘅咁樣。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喂，你好啊，主持。 你好，請講。 係啊，你好。我覺得咧加一蚊兩蚊都 OK 嘅。嗰個楊議員就話啲基層咧唔會帶膠袋，所以我又唔會覺得係咯。我見好多都係自己一定係自己環保袋，你接好咧其實都好廢嘅啫嘛。點解佢講到咧？啊，話要淨係教育，如果淨係教育得啊，就唔使要徵費啦，係咪啊？譬如好似你個講啊，唔好吸煙啊，教由細個。教到大係咪一樣有某啲人吸煙？即係我覺得兩邊都要做咯，兩蚊都可行嘅。咁你咪如果多徵費多啲咧，反而啲人覺得肉痛啊，尤其是基層，哇！要兩慳得一蚊得一蚊啊嘛，佢更加會帶個環保袋。我唔覺得一個環保袋重到帶唔到咯。 佢話即係可能提到，可能有時啲工作未必好方便，帶住個環保袋周街去咁，呢、這個又係咪咧？ 你帶得銀包，你帶多個環保袋，我唔會覺得係有幾困難或者電話，因為你可以帶個膠袋好薄嘅啫嘛。同埋咧，有錢人反而佢哋係叫工人去，佢哋更加佢哋冇所謂啦，係咪？但係你話如果基層人士帶個環保袋唔係問題，我見好多都係帶個環保袋，自從要膠袋徵費之後。 Okay. 我覺得 OK 喎，你加多啲仲好啲添。 OK， 等啲人覺得肉同埋真係要得，逼起心肝帶個環保袋咯。如果你話老人家佢唔記得，係啦，老人家佢唔記得嘅話，老人家咁多時間啊，行翻去再帶翻嚟都冇問題啦，係咪啊？ 哦，不過可能有啲老人家都辛苦嘅咁，但同我陳女士傾到呢度，不過佢就整體嚟講覺得可以帶環保袋出街啦，未必話真係對基層咁大影響嘅咁。咁啊，今日講膠袋徵費講到呢度啦，咁啊天氣情況都同大家留意一下。而家外面氣温咧就係28度，相對濕度咧88%，大家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